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则采访啊，这则报道，这个是当天咱们记者唐思萌啊，在这一次《四库全书》的展览当中给我们带来这个报道。我们可以听到现场非常的热闹啊，人也很多，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珍惜啊这一次这个《四库全书》的展出。对于老百姓来说，《四库全书》它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是这样浩如烟海的这样的文化文献之外，更多的是一些故事，是不是？哎，所以这个包括纪晓岚先生在编《四库全书》时候留下了很多很多啊特别好玩的故事啊，是吧？ 我先说一个、 啊，行，来啊，这忍不住了这个啊，您赶紧说一个。嗯， 这样就说那个大家可能知道啊，这个纪晓岚故居啊是在这个虎王桥稍微往东一点呢是朱市口。我说这故事跟这个朱市口有关系， 嗯， 是当年啊这个皇上跟纪晓岚好像也是总是在开玩笑似的，然后有一天就跟这个纪晓岚就说看我的脚，用这个我的脚给我那个啊说出一个很好的字眼来， 嗯， 但是呢你这个字里边啊只能用一个字，然后这个字呢还不能够露出脚丫子呀什么这种很俗的话来。 嘿，这难题。 结果这个纪晓岚怎么办呢？想半天， 嗯， 啊，想我既然家离着这个朱市口比较近嘛，那朱市口现在是叫朱市口啊，以前这个朱市其实就是卖猪肉的那个猪 啊， 所以呢， 这个啊， 所以那他当时想，那既然什么都有卖的，什么那个猪蹄啊，什么腔骨、猪尾巴、猪这都有卖的，想半天，嗯，哦，这样吧。我说一个字啊，但是那个挺符合您身份的，但是您的那个不能生气，皇上当然什么字你说吧， 啊， 哎，就是这个猪蹄儿的蹄儿。 哦， 皇上，这哪能不生气呀，啊？我这个脚怎么能是猪蹄儿的蹄儿呢？ 嗯， 哎，他说您听我解释，这个蹄子，嗯，你看这蹄怎么写？ 嗯， 这蹄字呢，左边是个足。哎，右边呢是个帝，就是皇帝的帝。 哎， 加一起，你看，您皇帝的足，皇帝的脚，那不就是蹄吗？ 这想生气也生气不来，特恰如其分啊！这是一个啊。好， 我这是抛砖引玉啊，我这是说让纪老师讲吧。 文大公的传说啊，那民间是自古以来是特别多。 嗯， 他有一部这个小说集《阅微草堂笔记》。 哎， 啊，这笔小说集里有很多小故事。但是我现在离到现在看了2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看有些小故事还引人深思。 嗯， 比如它里边有一段小故事是这么说的，他说父亲就是我的七世祖， 嗯， 文大公的父亲，当时在南新仓任总监。 哦， 南新仓就在东那个二环那个边上，那不是有个南新仓吗？ 嗯， 那是国家粮库。 嗯， 当时南方的粮食通过漕运的， 哎，就到那儿， 哎，到那儿，嗯。所以后来这个突然有一天呢，父亲正在值班。突然后边就有人喊说墙塌了，这墙塌是不是大家伙马上跑过去怎么回事，结果那个砖呢都是几乎像城砖这么大啊，所以怎么就塌了呢？大家伙一看呢，后来姚文公就命人刨开到底怎么回事，一看底下一个特别巨大的大坑，里边全都是死耗子。 哎呦， 这死耗子最大的有猫那么大。 哇， 啊， 好家伙， 所以这个多年呢，所以他们就啃食那地基 啊， 嗯，啊，所以也就是说后来他做出一个结论说这个老鼠啊，它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穴啊， 嗯， 地盘啊，洞穴啊， 嗯， 它伤害别的那个地基， 嗯， 伤别人的房屋啊，结果它岂不知啊，别人那个房屋那个地基啊是它的靠山，它不知道这道理。 嗯， 你毁了它以后你自己也被砸死。 嗯， 是吧？后来它隐身说动物老鼠不懂得这个道理，难道人不懂这个道理吗？ 嗯， 也就是说我现在思考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人的利益的无限的扩大化， 嗯， 欲望的无止境，最后伤及的是我们自身， 嗯， 是吧？就比喻成老鼠，说这个200多年的这样一个小故事， 嗯， 你看现在看着多深刻呀， 嗯， 是吧？ 确实，啊， 也是 说说、 嗯，也就是他通过一个小故事啊，他总会往高了看。 嗯， 有意思，智慧， 嗯， 啊，是 智慧。 那要说到这个纪晓岚先生他的文采啊，其实留下特别多故事在哪儿呢？就是在对联儿啊这个方面啊，多么刁钻的、奇怪的，这个号称绝联儿，这个旷世绝对啊，在他这儿都不在话下。那这样，我们来听一听啊，电视剧啊《铁齿铜牙纪晓岚》当中有一个片段，就说的是对联儿的故事，谁给他出一绝对呢？和珅啊，这个电视剧当中这一段欢喜冤家，我们来听听这个小片段。 哎，纪大人， 何中堂有何见教啊？ 是这样，我刚才琢磨出一个上联来。 哦， 哎， 想请季兄不吝赐教这个下联如何？ 哦，这是要考我呢。 听好啊，我这上联是水不失火，金上书，大兴土木。 哦，这里含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呢。 哎， 何中堂，你虽是北方人，可是长得是清雅俊秀，如南方人一般长相，可以用两个字形容，漂亮。 算了，我自个儿长什么模样，我自个儿心里有数啊！别打岔，别打岔啊！哎，能对得上来就对，对不上来，咱们赶快上朝、啊。 行，你别着急，你别着急呀、啊，何大人，你听我说嘛，是吧？你这个以金尚书为题 啊， 我得以何中堂为对。 我 啊，你看你这里头有金木水火土五行 啊， 我得用东西南北中五方相配。 那可不错，我听听。 你的上联是水不失火， 哎， 金尚书大兴土木。 嗯， 我下联配的是北人南下。何中堂什么东西？ 何中堂什么东西？接下来，你骂我不是东西啊你？ 你说你是东西吗，何大人？ 啊， 工部失火这么大的事儿，你身为军机首辅，你不着急，你还拿这事儿做对子呢？ 有意思啊，这电视剧当中的这一个小小的片段啊，真正能展现出来纪晓岚的这个才华。反正传说故事当中啊，都是这个跟和珅斗嘛，对吧？这刘墉斗和珅啊，纪晓岚也斗和珅。历史上纪晓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 他们俩人呢不可能在一块斗，这肯定毫无疑问的。首先第一点，他们俩岁数不一样。文大公比和珅要大20来岁。 哦， 但电视剧里看好像 就差不多， 好像王章还比他年长一点。 书记嘛，另外那个职务呢，和珅还是大一些，他是大学士，当时文大公是礼部尚书。他级别还差一块。 所以说这个智斗和珅这个故事都是后人杜撰的哈，文艺加工。 文艺的东西不能太古早，他有点这个佐料，倒挺有意思的。你说做对子。做对子，咱们这个诗词里边也有是有对子的情况下，但是那个对子有时候往往它可以宽对，但是像它专门对对联，那必须严格。数词对数词，名词对名词，这词那对那词，就绝对不能那个乱喽 啊！ 这要求特别，而且讲究平仄关系，特别重要。我觉得他有一个对联，那是真的啊，特别有意义， 就是肯定是出自他手的， 肯定是那毫无疑问的。 好，那您给我们说说， 落如秋草山难尽。学似春兵机不高。就是过，是他说人生的过错呀，像秋天的野草一样，很难隔除干净。第二点是学似春兵机不高，学习做学问如果像春天的冰一样，它肯定它积不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问的事儿是靠慢慢积累起来的。你看，就是这个对联哈，对的一方面很公文，再给他的教育意义啊，非常特别对青年非常好。 就说让他学习学问嘛，得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不能暴饮暴食，是吧？读一天书，然后什么都不干，然后过几天就不读了。这也不行。 这让我想到了这个，也是清代一位著名的文人学者袁枚先生啊。他有这么一句话，就是知一虫飞，近一虫静啊，就是说呢，我知道这个一虫飞啊，这飞就是是非的飞嘛，指的就是这个事物的本质吧，事物的规律吧，我就进入到一层境界。那意思就是说，我再往里探究一层，那么我再看到事物的本质，我就又进入了一层境界。其实这我觉得这跟纪晓岚先生这个对联异曲同工之妙，是吧？ 是。 学问一定要是积累的， 慢慢积累。 不满意不满足还得给我们讲。 对，这个什么呢，文大公啊，他还是个律己的人。 啊， 大家伙说这个从电视剧里看啊，他是个很热闹还开玩笑机智，这是一方面。但是呢他还有严肃的一面。 这个还真没听说。 很严肃的一面 啊， 比如说他是清官，他怎么能证明他清呢？他首先是主考官。为国家选拔人才，这个职务非常重要。啊，他在他的一个砚台上刻了一个铭文，一首诗。他说：“文章感到眼分明。”也就是说，我看文章，我感自己我能够分出你们做的好坏，是吧？辽海秋风窥有声，